Thank you.

血和泪痕留住我们的根。时光匆匆如流水，

回想过去，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